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明天的文化演出消息，由中国东方歌舞团带来的《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将于明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上演。这台演出将用舞蹈惟妙惟肖地表现十二生肖。鼓楼戏剧场将于明天上演话剧《认真的重要性》，该剧讲述误入时空隧道，来到1890年英国的约翰列侬与王尔德笔下形态各异鲜活生动的人物打成了一片。这是一部为观众带来冲突感、跨界感、脑洞大开的小剧场话剧。话剧周六下午2:30的咖啡馆将于明天在西区剧场上演。咖啡馆的女老板、人到中年却魅力不减的大叔，两位都正在与成功人士谈恋爱的闺蜜，下午2:30，一个咖啡馆里六个角色碰撞出四个可以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的小故事，讲述人情的复杂和人世的温暖。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将于明天的19:00放映冯小刚导演、张国立、葛优主演的电影《手机》。电影中，事业如日中天的电视主持人严守一，婚姻却因为手机遇到了很大危机。这是一部让人在效果之后陷入沉思的作品。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将于明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为系列双个展，将分批分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系列展的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陶艺等多个艺术门类，目的是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多年来在自己所致力的艺术领域提出的独到学术观点。再来关注几条和生活有关的新闻。由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网信办等指导，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共同发布的2017年科学留言榜出炉。最具迷惑性的科学留言都有哪些呢？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坐月子绝对不能吹风，不能洗澡，这些错误的观念年年都会坑人。实际上，分娩后洗头、洗澡、适当通风，帮助产妇散热排汗都是必要的。另外，家里的长辈认为，长期或者严重的寒冷刺激可能削弱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及免疫防御能力，使软骨面溃烂破损而发生炎症，导致关节炎。但真相是，并没有因为寒冷直接导致的关节炎，大多数关节炎都与关节达到使用寿命有关。几乎所有人到40岁，负重关节都会有一些骨关节炎病理改变。与其说是疾病，倒不如说关节炎是一种关节对于磨损的自然反应。 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每年的职工医保门急诊首公报销的截止日期是下一年的1月20号。所以手里如果还有2017年12月下半月的医药费需要首公报销的，需要抓紧最后这十几天的时间了。过期之后，医保基金将不予支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呢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明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偏北风4-5级，阵风是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的晨练及上班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是-6到-4度。明天早晨的空气清新，但是天气寒冷，晨练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了。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为大家带来几条好消息。演艺江湖是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晚7点半，请大家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月、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倾情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梅、洪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游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的选段。购票电话您记好了，是0228388200。同时呢，可以关注天津大卷的微信购票。 那么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有奖品的哈。本节目奖品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的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你的加入。当然我们还会继续这个演艺群英会的这个观剧的招募活动哈。那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邀您来天津啊，体验这个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那会有哪些大咖呢？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月，还有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等等哈，都是鼎力加盟。那倾情演出拿手曲目，为天津大剧院新春戏曲群英会拉开绚丽帷幕。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唱新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还有戏迷们的新春听戏啊，真的是最佳之选了。那天津大剧院还会为北京戏迷安排大巴车，共同享受魅力天津文化之旅。 没错，那么大家伙儿可能听到这儿就会问了，怎么来参与其中获得你们提供的奖品呢？告诉您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的留言标注天津看戏就行了，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呐，赶紧行动吧。 5年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5年前，外卖和打车软件还没有占据所有人的手机。5年是一个颇为奇妙的时间尺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眨眼，自己的爱和成长就成了故事。纽约经典音乐剧过去5年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很多音乐剧的奖项。过去5年，中文版汇聚了国内一线音乐剧创作团队，集结蒋倩茹、钟顺奥等轮番出演。看过去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爱情的美好和遗憾，你体会到了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您说说过去5年。 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你说这个时间飞逝，我又聊到这个老话。 100期节目当中，可能高雷有99期都是拿这个来做开场词的。 但是今天呢，我要说点不一样的。 嗯， 咱们今天可以举一个，比如说非常明确的数字。 嗯， 哎，就说5年前吧。 对， 你5年前，我的人生真的是大不一样啊。 真的吗？ 我的人生的岁数的开头还是以3字打头的。 所以现在奔5了是吗？ 现在都已经4字打头了呀。 所以奔5了呀。 对呀。 对，肯定不一样嘛。 你说这人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所以你说这个一眨眼 啊时间就流逝了。 是。 对，经常有嘉宾看到高磊第一句话就是哎呦高磊、我10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你就在 啊你现在还在啊。 对，我告诉你我没变，他们都变了。嗨，不能揭人老底儿哈。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给大家来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剧目啊，和时间、和5年这个时间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哎，就是这个很经典的一部音乐剧哈，过去5年的中文版。 对， 咱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一些主创人员，我们来请出制作人李从舟，欢迎您。 哎，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导演罗兰，欢迎您罗导。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女主角哈，蒋倩茹，欢迎您。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这样咱们做个减法吧。 嗯， 2018。减五是多少？ 拿手指算算。 好难好难。1、2、3、4。2013对吗？哎，大家还记得2013年，或者说2012年底到2013年初这段时间，你们都在做些什么？还记得吗？当时忙的些什么事儿？是已经加入到演艺圈当中啦，还是说在做的别的工作，或者说还在上学？还在为别的事烦恼着，咱们先问问制作人吧。啊， 其实我还在上学啊。 哦，真的吗？ 对，其实我还在上学啊，长得有点着急，但是 哦，确实是。嗨， 对，2013年的时候是在上学的，但是 我好惊讶。 对，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之前学的不是这个行业 哦， 对，所以刚刚转到这个行业，还在上学，而且是在留学这样。 嗯嗯。 哦，进修是吧？ 基本上这样。 那当时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在国外。 国外哪里啊？ 在纽约。 纽约。 对，然后听到了这部戏。 哦，就那个时候听到的这部戏。 5年前听到这部戏的那个纽约的10周年纪念版。 哦， 这 样，那肯定特别激动吧。 就是记忆犹新嘛。 对对对。那待会儿也可以聊聊啊，看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剧，第一次看这个剧的时候心情啊。 嗯，对，我们再来问问罗导吧。5年前您 不 会也在学校的吧？ 没有，就还是在工作。我只是在回忆12年底13年初是哪一个剧目，但是在哪一个戏，然后参加的是哪个，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或者说12年或到13年整个这一年多的时间，哪一部剧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但是12年底我还有一个事情，12年底我结婚了。 这才是正事儿。做什么剧真是的。 哎， 那都无所谓，那都是服务员，家庭最重要。 对啊，5年前啊，这个变成了已婚的状态了。 是是是。恭喜您啊。说的有点晚，反正 现在还挺好的， 对吧？ 对， 反正另外一半也是群英会的老朋友。 哦，是吧？ 哎 哎 哎， 待会儿下来告诉我啊。还有一位咱们的主演蒋倩茹。 嗯， 哎，我刚在你们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就翻了一下我的照片，因为时间过得有点久，我实在没有想起来。然后刚看了一下，我好像在新疆旅游。 哦，那个时候。 对。 哎，我告诉你，现在啊，就是冬天啊，去新疆的人特别少， 是 因为是它的旅游淡季。但我恰恰在冬季去过一次乌鲁木齐， 是吧？嗯，觉得很爽，不一样的味道， 特别爽。去那儿滑雪， 对， 去那儿看天池， 哇， 没人，整个天池就感觉是我自己个儿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两侧的那个山呀，它全是被雪包裹着。就感觉好像你的两侧高高的全是雪山一样，然后走过那条路，然后到了天池边儿。 对， 那感觉一下就进到小说里面了，是吧？ 啊，对。 然后你一进去，别人全走了。 而且那，我怎么那么倒霉？而且那天我特别幸运的是，那天是当年他天池开航的，就是最后一个航班，就是可以在天池水面上开船。 我记得好像还没有冻 上，我记得好像是12月初，就前2年的12月初，还没冻上，但是已经是有浮冰了。 对， 开起来那个船都是咯咯啦啦、咯咯啦啦的那种感觉。哎，你说的有点， 有点是那个场景的意思。 但是就我们家几口人和开船的师傅。 说多了说多了哈，回过头来咱继续聊聊咱们这部剧啊。回了一下五年前，那你觉得这五年过去了，现在2018了，咱自己个儿有什么变化吗？肯定毕业了吧？ 对，终于毕业了。对，然后其实我其实待会儿要介绍这个剧的这个情况很像，就是从学校走到了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然后也从这个单身进入到这个成家的这一个状态里边，然后也从二字开头变成三字开头。哎，对，这样的一个变化。 挺好挺好、 所以其实我发现在五年期间啊，大家变化都挺大的。 诶、 就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刚才咱们也说了，就说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 它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呢又好像离你并不是特别远一样、是吧？ 对， 所以咱们刚才是三位也聊了一下过去五年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哈，所以当时您看到这部音乐剧之后就觉得很好，我将来一定要做这部剧吗？当时有想到这个吗？ 其实这个戏就是在音乐剧的这个圈里边是很火的一个戏，就是因为它是2001年是最早有的，然后2002、2003年是在纽约演出的这么一个戏，所以其实在这个圈里边是很火的一个戏。它只是一直我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歌听了很多很多遍，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戏。然后所以那年看到这个戏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美，因为它整个这个音乐呀，然后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给人那种感觉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也有非常不长嘛，它节奏感非常好，所以整个来讲就是给人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这个戏就一直在脑子里边，但并没有说一定要做它这样的。 问问另外两位啊，您觉得这部剧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首先就是音乐。 音乐 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好听。然后第二感觉就是他写的好难 啊。对 对，写的真的好难。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作曲的，然后后来又改行从事了戏剧，然后所以我对这个就是写的又难又好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奇的， 着迷的。 对，因为很多写的很难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好听。 对， 然后很多好听的东西其实都是通俗一些朗朗上口的，所以又难又好听，我觉得非常有魅力， 不容易。 对的， 有的时候反而觉得那些东西确实很难，但是曲高和寡， 对， 够着。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音乐剧哈，它有很就是很好的群众基础，就是如果说很了解音乐剧的朋友应该都是知道这部剧的。但同时其实变成了中文版之后，咱们一会儿也会聊一聊，就是它的难度到底在哪儿。 对， 因为想想其实就难，本来它写的就难，然后变成中文这么一门非常难的语言之后就更难。 对，这么着我们先请倩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音乐剧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好不好？ 好，这个音乐剧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那么在这五年里边，他们从相识，然后到相知，到结婚，然后出现矛盾，最后到离婚，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每个人，不是每个人，就是大部分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感情故事。对， 剧情很简单。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女孩是一个倒叙的方式，从五年后往前叙述，然后这个男孩呢是正叙，从一开始认识到五年之后，就是慢慢的。 对的，他的戏剧结构比较特别。就是两个演员其实他们的歌都是穿插的，但是这个女孩唱的这个就是从五年之后往五年之前唱。然后这个男孩就是从刚开始就是那女孩是从离婚往那个往初恋， 往恋爱唱、 这男孩是从恋爱往离婚唱。所以对他们一共只是在最中间的那个，就是刚好是求婚结婚的那一场，是两个人有对手的。是真正的是在一起唱了一首合唱，其他的都是各唱各的，完全没有在舞台上。其实大家都在舞台上，但是互相就像时空是隔开的一样。 而且其实看这个戏的时候，你永远有两种感情，就是说爱情它有它甜蜜的这个部分，它也有它可能不太好的这么一面吧。其实你看这个戏的时候一直有在穿插这件事情。 就其实有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在这个感情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心里面变化的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才会说男生和女生在两个星球。 对 对，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关注最近一个很热的电影叫《前任攻略三》哈，就是因为这个，对，因为它也是讲男人跟女人的故事，然后也是讲很多关于分手的故事。据说很多有这些历程的朋友在电影院里都是哭着出来的。但据说咱们这部戏哈、虽然最后讲的也是一个分手的故事、可是是很温暖的故事。我在想这分手怎么能分温暖了呢？ 对呀、怎么能把这事儿说到大家心里头又没有那么的伤怀呢？ 对， 这我很好奇。 其实我觉得从情节上来讲，因为最后这首歌就是再见嘛，就是大家都是再见，就是男主角是最后要离开他，就是分手了，然后他留下一封信，然后跟女主角说再见。然后女主角呢，实际上是刚见完面，第一面刚见完，对相亲结束，然后对明天仍然抱着憧憬，然后再见。他其实然后音乐最后循环开来，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设置才是最虐心的。我觉得这 有观众是哭着出来的， 这种是很虐心的。 你看他们仨在讨论，他们仨开讨论。 对，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其实可能因为我男生啊，就你们是女生、对，我说一个就不一样的视角，就是说从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人他、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之间虽然交汇了、但是他们最终是要分开的、对，但是呢爱情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到了一个对的人，你冲上去，我觉得这件事本来是没有错的， 这是对的， 对，这件事本来是没有错的。所以他这个音乐最后循环开来，然后这个男的也会开始一个新的恋情，这个女的也会开始新的生活，这个其实但他整个这个爱情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要记住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看完了以后，反正我的感觉是，就我记住的全都是非常浪漫非常温暖的部分。最后如果这两个人分手，可能这两个人本来不合适， 是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真实且真挚的。 对， 他们虽然最后离婚，但是没有人会去否定这五年的这个情感的这个经历。然后也都其实也都很珍惜的这一段生活历程。但是我是想跟你们说，最后那一首歌挺虐心的，它不会给人太多。 我说全剧了， 就全剧的整体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 对，我觉得刚才啊，就是李老师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了真正的感情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去往上冲的、你要去感受这份真爱的。就让我突然想到了《廊桥遗梦》，对吧？那两个人短短的那么三四天的时间。伊斯特伍德和梅丽尔·斯特里普就是为了真爱就要在一起，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很伤感的部分，但是我们依旧为那段真爱而感动，而觉得温暖，而觉得爱情是那么那么的伟大。 对， 是不是咱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思绪在里面，是吧？ 或者说可能爱情更注重的是过程，并不是这个结果。 对，其实我因为全剧一共十四首歌，然后我跟导演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你把就是他们见面那首第八首歌，然后弄得非常非常浪漫，因为这是我从那个剧院出来以后就记得唯一的东西感觉。 哦，就当时在纽约的时候 唯 一记得一首歌。哦， 哇，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在排练结束去剧场合成了之后，然后制作人去收货，然后收货就是看我们连排，然后看我们浪漫吗？他说浪漫，我说行了， 浪漫就欧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浪漫的音乐剧，是吗？ 是的， 适合情侣去看吗？ 很适合。 我相信 它都是普通人的一些感情经历，跟大家都会有共鸣的。 我相信看完了以后啊，两个人会越来越近的。心也会越来越近的，即使闹了一些小矛盾，可能看了这部剧之后就会放弃之前的一些想法，更去为对方着想。 对，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章说很多感情都是死于沉默，就说只要两个人还愿意去交流，一起去体验，其实就不会把这个感情推向死亡，更多的是两个人不愿意去有这种互动的过程。 对 呀、 你瞧瞧这男女主角还不仅仅是交流呢，人家还互相倾诉唱歌呢，那这交流更多了，你说是不是？ 对呀、咱们要不要先听一小段？ 好啊，好。 我们准备了一首歌哈，一会儿咱们听一小段之后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文名叫做《请给我十分钟》。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看今天阳光明媚，湖上波光闪烁，走去看樱花，那片草地有最美景色。或者可以划一划小船去感受水面风吹过。 Cathy， 分钟，共享美丽人生。在这十分钟里，等待爱蔓延，看海鸥高飞，望天空云开，向左量一位，盼时光不改，只要有一点动心，就让这份浪漫再多十分钟。如果你同样相信十分钟的奇迹，让它永远继续到黎明来临，希望从此后走过每一步，身边有你。我有太多时光想要与你共度，生命的缺口等你为我填补。 我是个糊涂女孩，不迟到是个难题，只要你愿一直等在这里，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我迟到并非故意，我也是身不由己，反正只要别强求，我必须绝对准时。我可以，世事为何难如愿，人们为何忙追逐，生命中若没有这般真爱，该如何面对孤独前路。我有过胆怯退缩，也想过回绝离开，但爱这迷爱，爱是汹涌而来，爱是无限期待，爱是明白我离开人生旅途时有你在，我愿和你这一生相随， 经过你一生光阴，永远继续相爱， 拥 有数此刻到时间尽头，看桑田沧海，这一生永远不分开。还有太多梦想我要与你。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请给我十分钟。 嗯，讲的啊是一段这个男女之间非常浪漫的故事哈。 这真的太好听了。 对，我们真的是不忍心打断，因为这段很长。 嗯， 七八分钟吧，差不多是吧。 对 对。 嗯， 而且也算是全剧当中，算是唯一或者说唯二的这么两段男女对唱的部分，只有这两首。 对、哦，所以按照咱们演艺群会的套路呢，就是想听全程的这一段的唱，请到现场去。 对，而且现场的时候，刚才千荣也说了，那唱的比现在感情丰富多了，对不 对？ 对， 对 啊、 那理解那个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待会儿咱们聊聊怎么理解了，好不好？ 对对对，咱们先进一小段这个半点广告哈，马上回来。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哥哥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5年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5年前，外卖和打车软件还没有占据所有人的手机。5年是一个颇为奇妙的时间尺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眨眼自己的爱和成长就成了故事。纽约经典音乐剧过去5年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很多音乐剧的奖项。过去5年，中文版汇聚了国内一线音乐剧创作团队，集结蒋倩如、钟顺奥等轮番出演。看过去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爱情的美好和遗憾你体会到了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您说说过去5年。 北京时间20: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么在开始我们节目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 本节目奖品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你的加入。 没错，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的留言标注“天津看戏”，再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呐，赶紧行动吧！ 这个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个今天咱们聊一聊过去5年这部经典的音乐剧的中文版哈、咱们还是再次请出几位主创人员。我们先来请出制作人李从周，欢迎您。 好，大家好， 欢迎您。 我们再来请出导演罗兰，欢迎罗导。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女主角哈、这个主演蒋倩如，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三位哈。刚才我们上一段结束之前的时候听了一下咱们这部音乐剧应该算是非常高潮的部分的一首歌曲，唯美浪漫的请给我10分钟，这样我觉得应该先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我刚歌听了、但是呢似乎却没有完全的沉浸或者说理解剧情。那来请罗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啊。 这十分钟怎么了呢？ 就是、为什么要给他十分钟 呢,、啊、 十分钟 呢？不能九分钟吗、 哦这个？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个男主角，因为这男主角的背景，他是一个作家，他写小说，嗯、然后是很年轻，然后就获得了一些成功，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作家。他说的给我十分钟，其实他就是一个求婚的一个。 说辞 一个小套路、哦、就说、哦、你能不能给我十分钟，然后这十分钟里，然后咱们一起在湖上泛波，然后咱们一起看看风景，然后如果这十分钟你觉得跟我一起还不错的话，那能不能再给我十分钟，或者你可不可以给我无数个十分钟，然后咱们一直在一起、嗯、然后之后就求婚了。 哦，就这十分钟的歌。 对，他叫做给我十分钟，就是说他从一个特别容易特别就是那个女主角特别简单就能够答应的这一个小的要求，然后一点一点，然后把这个爱情，把这个求婚那个事情完成掉了， 对，铺陈开来哈。 对的， 所以其实这首歌浪漫就浪漫在它是一个套路， 哎， 对吧？哎，高级套路。 我怎么听你们这么一说，不浪漫了？ 对， 问题是 浪漫。 你知道，有时候你想去套路别人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用心了嘛。嗯、你要不用心，你套路他干嘛呢？ 对， 就要把他套住。 啊、没错， 啊。 不用心就很直白的说嘛， 是 吧？哎，那谁谁你嫁给我行吗？ 对， 不嫁不嫁怎么能行呢？ 而且刚才咱们李老师也提到了哈，他在纽约2013年看这部音乐剧的时候，出来以后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这首歌。 嗯，对，因为这首歌刚才大家听到那个前奏开始，那个弦乐进来，它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 嗯， 其实它就在湖面上，而且其实这部戏在纽约，它就是这个画面是很具体的， 嗯， 它就是中央公园的那个环境，哦、然后它有一个湖，然后有一个小船，就是它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影像在脑海里，然后听到这样的一个音乐，把它给它音乐化，就听觉化，然后你在舞台上又看到这种呈现，因为我觉得舞台呈现的魅力，它就是要用一些人的想象力去把它这个呈现给它圆满掉， 对对对， 对，这样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我对这个歌，它不管是从给我的这个印象，还有它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哈，说到刚才你说前面有一些弦乐进来、嗯，其实好像这部音乐剧它的这个配乐也非常的有特色，是吗？ 嗯、对的，嗯， 这个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配乐，整个我们是把乐队放到了舞台上， 嗯， 然后我们是有6件乐器组成的，原声乐器比较多，有一把小提琴，然后2把大提琴，然后一把湘琴，然后一把电贝斯和一个键盘，所以其实有一些特殊，是因为一般音乐剧的现场乐队的配器里都会有打击乐器， 嗯， 就是一大堆，然后有一个乐 器，起码有架子鼓， 对， 然后就是架子鼓，然后几大件儿什么这种的，但是这个作曲家就写得非常好，他没有打击乐，但是他的节奏特别带感， 而且我还看到咱们整个乐队当中啊，从指挥、键盘到其他刚才咱们的一些乐手，好年轻哎，就感觉充满了那种力量的感觉，看到他们就特别的有朝气啊。 对的，是的，是比较年轻才抗造嘛，因为这个因为这太难了， 哎呀， 就是大家真的其实一开始进这个坑都是 被你们骗过来的， 不是，都是被这个音乐骗进来的 啊， 一听音乐哎好听好来，结果开始一练就全都傻眼了， 为什么呀？ 第一首歌开始就是第一首歌虽然是个慢歌，但是就是翻开谱子，第一首歌就是8/9拍转8/7拍，然后转82拍，然后回8/9拍，就是他写的其实很复杂， 很难， 而且那个从技术难度上也很难， 嗯， 所以这乐队的这几个真是练挺惨的。我们那个键盘，就是指挥张雷老师，他闭关一个月才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键盘的东西弹下来。 哇， 对，说是上完大学以后没有这么用心练过琴，不然就在台上丢人了。 要不然你看张磊，他拍这个宣传照，这个照片眼神儿，这小眼神儿，怒目相争， 没错， 恨死你了肯定。 对，因为我们那宣传照是在排练场拍的， 太不得了， 所以看这个状态真的是挺疼躁的。 对 呀， 是是是是，包括乐队其他的大提、啊、小提，还有吉他、贝斯都很好，对 对， 都很抗造。嗯， 因为很多音乐剧，我们看乐池里面真的是庞大的一支队伍啊，就是弦乐呀、打击乐呀、都是很全的。但我们看这个，就这六个人。 对。 然后我之前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一个庞大的乐池组成的，因为他的音乐的确是很复杂，很好听， 也很丰满， 对， 很厚的， 很饱满， 对。 就真的会让人会循环播放，然后一直在听，一直在听，是很有特色的那种哈。所以真的是这六个人，我们也可以去 功不可没， 功不可没。对，到了现场去看的话，感受会更加的真实。 对， 乐队还有戏呢， 对， 他们还有戏， 对， 什么戏？ 在台上，就是其实我们是因为它一共是14首歌曲，然后这个作曲家写的有一些是有乐器的 solo， 乐器 solo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是那个男主角然后结婚以后、婚后然后在酒吧，然后就是说他的婚后生活什么的、这样他有一段就是吉他的一段 solo， 我们就会给吉他一个专门的一束光，就只是其他的都是黑，就是他跟男主角的一段像对唱一样的关系、然后就是这一种我们会挑出很多有这种特殊的段落、然后其实乐队就是他们都会总之在现场的时候，乐队给这个戏的现场感加分特别大。 对对对， 到时候一定给人家好好化化妆，多憔悴啊！ 对，是啊，就是、 现在已经很好了， 好了哈， 已经适应了。 然后我们那个大体姐姐已经有了粉丝，这么多场演出下来， 吴昊是吗？ 对。 哎呦，我看这宣传照啊，这一直摁着脑袋都快爆炸了，感觉头疼。你看我们乐手都这么头疼，那我们演员呢？我们音乐剧演员可真的特别难，又得唱又得跳还得演，这比普通的舞台剧演员要难得多得多，每一项都不能够拉后腿，必须齐头并进。 对， 你行吗？嗨， 我觉得我还行， 挺行的是吧？ 对， 还行， 因为我是2002年考到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音乐剧系毕业，然后到今天，所以就是觉得，现在的音乐剧市场，我们刚刚就说那个话题，就转回我刚刚特别想说的一个话题，5年，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的音乐剧可能要等你们毕业完了之后10年才会有起色，就是在这个中国 领域、 对。那么今年我是2017年是毕业了10年， 还真是 10年。然后今年再回上海，再带了那么多音乐剧，再演那么多之后，再慢慢发现哦，现在这个市场是慢慢才起来，真的是10年。所以5年里边，真的就是一直在这个慢慢的音乐剧慢慢好起来之后，大家就一起在共同努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音乐剧就真的是非常难。对，我又回来了。我刚想补充，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 难？很难。我们要现场乐队跟我们同时去配合，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唱的很多的歌曲都是男生其实是不在场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独角戏。但是此时此刻这个戏呢，旁边其实还是有一个人的。 对， 就是我们还得去做一个有个人在我们旁边，然后我们还有心理的内心活动。其实这个东西靠演来唱来， 这都是小事儿。你告诉人家唱的最高一个音是什么音？ 这个不是太高啊，这是。其实高倒还好了，其实主要我觉得还是表演，然后跟乐队的配合上面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主要是让我们唱英文，我会觉得特别简单，但现在改成中文版了之后，用中文词来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中文咬字嘛，它得有字头有字腹， 对 啊， 字正腔圆。如果你唱不好了，别人观众是听不懂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内容。 我能给你出个课题吗？就是当然可以，你先准备一下，比如说待会儿过几分钟你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就唱一句，如果你记得英文原词的话，就先唱一遍英文原词， 好， 然后再唱一遍中文的翻译过来的台词， 行了， 我们也对比一下。你如果要能，你要能现在唱就现在唱，如果需要准备， 我先出去待会儿， 别，先准备一下，先准备一下， 好了。 所以我觉得就引出这个话题，咱们整个因为是中文版嘛，台词的翻译和创作是特别的难吧？ 对。 我们也是变请名家吧，我就算是 对，想尽了很多很多，尝试了很多办法。 怎么办呀？ 因为这个 这个音乐剧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当代的音乐剧，它跟传统的音乐剧形式还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没有对白和台词，就是全都靠这十几首歌然后去推动剧情，然后讲清楚整个事情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导演的风这个作曲的风格，然后他写东西吧就很快，而且呢台词量特别大，就是一直在嘚啵嘚啵嘚啵，就像自言自语一样，一直在唱。 就咱们说叨叨， 他信息量很大。 对，其实是高材生那种，因为他讲的这个男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文学，就是写东西的，所以他本身就是比较，就是你大家看过电影都能知道那种，就是本来就是话 喜欢自言自语， 话比较多，然后各种这个意见，然后要表达 各种想法， 对，各种要告诉你怎样一堆，然后那个就是唠叨这样。 而且他的旋律就是这个作曲就是这个戏的编剧，所以它的旋律是完全是跟歌词是结合的非常非常紧密的，但是呢那是英文歌词，翻译成中文之后它的旋律全都是很多东西很难唱， 对， 压不上韵是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你压上了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因为刚刚倩如姐就有一首歌，就是她面试，然后她面试呢，她本来唱，但她呢在现实中她是一个要唱跑调的一个女演员，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刚唱一句，然后马上回到一个她自己脑海中一直在叨叨， 对，她内心的 为什么怎么回事，就这样一个东西， 对，好多就是最后。恨不得有两首歌太难改，我说我们要不要放弃是吗？不是，请说唱歌手来， 对， 来 逼到这份上了。 但是真的逼到这份上，可是后来发现也不是，他还是在某一种律动里的，他还不是说唱的那种节奏可以解决的， 对， 所以就是只能硬着头皮，我们找了。我们尝试了几种，就是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近更好，就是好几轮的翻译和那个改 对 改变， 它这个很难，我觉得理解一下啊，是怎么，就是中文它有自己的这个阴阳赏去四个声调，然后这个声调跟旋律它搭配会产生意思，但是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某一首歌他说印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但是一唱歌唱成了深深的，就是他唱成婶婶，就很多人说哎，就是婶婶的脑海里， 对， 就他的这个旋律跟中文字就没有完全搭配， 这个就要导字， 对， 对，就是好在我觉得我那个感谢那个中国音乐学院，因为我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我们在大一大一就是写艺术歌曲，就是不能导字这个事儿，就像强迫症一样的，在我脑海里一直深深的留了下来。所以为什么歌词改了那么多稿？因为就是我尽量避免导字。 因为它有好几个问题，一个是语义的准确的问题，一个是这个语音要配上， 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怎么能像英文歌词一样口语化？因为中文歌里边很少有那种所谓宣叙调，就歌曲里边叫宣叙调， 是， 然后那个音乐剧里边也存在这个东西，然后一堆一堆一堆的，然后但是都是平着出来的这种啊，对，所以呢就是在中文里边就又很怪，所以就是几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是尽力了， 尽力了，基本上就是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演过一轮了，然后上海有观众的反馈都是不看字幕都能听得懂， 那这是太棒 了，大半了， 真的是 都能听得懂 啊，当然了，另外一半呢还要归功于我们的演员的现场的表演， 没错， 对吧，锦上添花， 是的， 倩如， 对，其实倩如，我们是这样，我们当时选演员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上海做了两轮面试，一堆人，然后呢，当时就是倩如姐一来。就唱面试那首歌，就是我们面试唱的是面试那首歌。 面试就唱的是面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倩如呢在剧中扮演的其实就是一名不得志的音乐剧女演员， 对对， 就跟她现在本行是一样的。 对，但是跟她不一样的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出色音乐剧演员，对， 不会跑调那种的。 对，这可能对她有点难度。对，然后当时因为我听过很多版本嘛，然后当时倩如姐一唱，我就觉得，哎，我们中国音乐剧有一个新版的感觉，就是已经。有一个自己的 style 出来，我觉得就是，所以当时一听就觉得，哎，就是他这样的。 对对对，音乐剧得有那种 style，就你一听他唱，就感觉是音乐剧出来了。 对， 行了，两个人就别商量了，差不多了。 来一小段儿， 对，布置一个工作，非常那个什么。 就是、英文的这个，他可能比较艰巨，因为他那个一开始他们面试的时候看的都是英文，包括最早听那个原声的一些，但是后来有了中文之后，就把那个东西就给抛掉了。 抛掉好，咱们就示范个一两句。 是是。是是， 咱们听一下感受。 对，刚导演就是他， 因为你在说面试，我说你唱一下 来 的面 试吧，就是有点那个神经质的那一段，是不是？ 啊， 嗯。 就是音乐剧女演员在面试的时候。 嗯，对，你回到我位置，哎，等一下啊，我想想呀，你回到我。我应该说我上周在生病，实际上我并不是这个水平，为什么钢琴的声音这么大，我他妈该怎么唱，声音还要更大，我该很 cut 重新开始，我要就重新开始，导演为什么盯着自己的裤裆，另一个男人翻开简历一直看，求你别再看我简历，里边一般是吹牛逼，看看我，别再看我简历，看看我，不是鞋子，别看我的鞋，我讨厌这该死的鞋，为啥选这双鞋，为啥选这首歌，为啥要入这行，为啥连钢琴师都为难我，如果我不能通过，还能陪妈妈逛逛家具，再买套沙发，不是我愿意陪着我妈妈，而是签名需要重组，我显然是个蠢货，又讨厌又烦人，还没事可干，将来有小孩该怎么办。 嗯，哇，真的是 还 很神经质的一种情绪的宣泄 发泄啊。 然后他后面就又会唱回他要唱的那个面试的那个。 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得去剧场里边看现场的表演，你才知道这段到底说了个什么。 嗯， 这样说有点怪，但是对，如果用英文唱，我觉得 对，他那个中间其实他那个整个，就是他面试那首歌是一个特别软的一首，就是那个旋律性 很强，是一个很抒情的一首。 对，然后他要在这个唱两个，这个唱两个音，然后一下就出来。 其实很多，它是一个心里边的一个 变化， 哎， 嗯，对， 外化了，对。 对，哎，我觉得对于演员的要求太难太难了， 真的是 ，而且就 是歌词很难写， 歌词很难，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转换要非常的快， 嗯 嗯， 哇 哇，所以咱们也得说一说这演出时间和地点哈，就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嗯，来。二位说一说， 演出的时间是2018年1月24号、1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晚上7点半，我们等着你们。 嗯， 然后呢，这个演出的阵容呢，24号是集结跟蒋倩茹，然后25号是钟春奥跟蒋倩茹。钟春奥也是在上海那边，就是也号称是音乐剧小王子了，所以我们也特意把他能够那个请到北京来，然后跟北京观众见一下面，所以大家请支持。 嗯嗯，所以这个我们还想问一问，就是最后这个舞台布景方面哈， 嗯、 就是说它和原版的这个音乐剧的舞台布景是一样的吗？还是会加入一些咱们中国的特点在里面呢？ 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们这一次说回这个就是引进版的这一个这个过去五年，我们完全遵循的就是它的配器和音乐。嗯，然后包括故事的文本，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改编，然后其他的那些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包括表演调度，然后灯光舞美，所以一些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啊，都是我们自己理解的。 对，因为这个作为外版和音乐剧来讲，它本身有好多版，就是它本身有好多版，所以没有所谓的原版。 它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很多版了。 对， 我们就是另外的一版。 对， 就我们就是中国首演的中文版。 对对 对吧？ 对，而且这个就是， 啊， 这个戏其实上演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 嗯， 其实大家的审美和一些想法也都不一样， 而且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现在我们觉得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在布景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tyle 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说因为这个音乐剧整个跟时间有关，所以在原版来讲呢，它很多包括很多其他版本，它很多的那个舞台的设计是有一个圆盘那种转盘那种感觉的，就很有时间感这样那种感觉， 嗯， 我们这个版本呢，它其实是着重到两条线的交错，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交错的这么一 个 对，其实转台成本太高， 哦，导演不带那么诚实实诚的哈， 这是在跟制作人吐槽嘛， 没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最好的，啊， 对 最好的一种方式， 是是是， 嗯， 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音乐剧过去五年吧， 嗯， 咱们倩茹先来。 嗯，好，欢迎大家来保利观看我们过去五年，不见不散哟。 来， 嗯，来， 好，希望大家能在1月24号、25号来到保利剧院，欣赏我们为大家献出的音乐剧《过去五年》。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这个音乐剧的魅力，然后不要担心。带另一半，也， 嗯， 可以带另一半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在这首音乐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叫做《心痛难平》啊， 正是来自于蒋倩茹的独唱。 嗯，好的，那今天的演艺巡回就到这儿了。 嗯，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明天再会啦， 明晚再会。 这段情节你走到尽头，说结局是我自作自受，或许他能看到一生。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千万人